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35度。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5月31号到6月2号，本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天气晴热，请各位注意防范。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播出 ，FM 107.3 AM 1026是我们的广播频率。如果您在北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频率收听每天这个时间播出的今夜思雨时。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您可以下载一些手机客户端，可以找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会分享情感问题，恋爱的、婚姻的、伴侣关系、家庭中各种各样的一些情感相关的问题。听友和网友会参与我们的节目，把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孙燕老师好。大家好。 嗯，董老师，有一位男士啊，他比较现在比较纠结，比较难受哈。他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和我妻子啊，我们俩结婚12年的时间了，妻子这个人呢是一个很不错的女人，对孩子很好，对家庭也是很不错的。我过去呢一直都很放心，因为觉得他把家照顾得很好。我确实是把一些精力呢用在了自己的工作上。另外就是我妻子偶尔有一些抱怨，过去抱怨得多，其实这2年抱怨的很少了。过去的抱怨呢，我现在想来，他就是说我可能有一些男人的通病吧，比如说不够体谅体贴呀，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一些问题啊。我想问您的事情呢，是大概在半年多以前，我发现我妻子精神出轨了，精神出轨于他的一位上司。他那个上司呢，可能是调来了没有多久，然后和我妻子在工作上有一些相互联系的地方。可能我妻子最初呢是很佩服这个人的为人做事儿，和以前他的上司不同。我听我妻子曾经念叨过，这都是我现在回想起来的，我妻子对他以前的上司不是很满意，认为那个人能力差，情商也差。而对他现在这个上司呢，在和他合作之后，我妻子对他这个上司非常的赞赏。开始听到那些赞赏的时候我没多想，后来偶尔就会感觉到他提那个人的时候提的还不少，再偶尔我发现了一些事情，比如说那个上司会送他回家，他说他们是加班比较晚，为什么不送别人呢？因为还有别人在一起加班啊，据他说。后来我自己也就慢慢的做了一点点观察，我想再迟钝的丈夫可能也能意识到 自己的妻子对另外一个男人有了不一样的想法。我呢，想了想，还是采取比较直截了当的一个方式。我和妻子谈了一次，结果妻子呢也很坦率，她告诉我说她精神出轨了。她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她在精神上、情感上，她更觉得那个人比我更懂得她，也更让她舒服。她觉得也许是我们婚姻时间长了，她对这段婚姻感受不到有什么更大的吸引力了。她说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责任在维持着这段婚姻。她也觉得她早就对现在这段婚姻有所不满。那么对于她现在相处的这个上司，这个男人，她说符合她内心深处很多很多做情人、做丈夫的一些条件，但是她并没有把对方发展成情人，她只是在精神上对对方有了不一样的想法。她说对方也察觉到了，所以对方才会送她回家，而不是送其他人回家。但是她说我们双方都很克制，我们仅仅克制在精神上的交集。可是我心里很痛苦，我不知道该怎么看待一个女人精神上的出轨。我甚至会想，如果不是精神的出轨，是身体的出轨，我更好处理一些。精神出轨，我反倒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嗯，其实人的有一部，先不说他具体的事儿哈，我们先来说人的这种困惑或者是痛苦。 嗯， 有一部分是源自于我们没法定义问题。 嗯， 就跟这位先生说的似的，比如说如果是肉体上出轨，他可能就会特别明确的做出决定。 嗯， 但是对于精神上的出轨，他既感到被攻击， 嗯， 但是他又不知道该如何去行为，该如何去做。 对， 这个可能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第一个呢，我是建议他先接受自己的情绪。为什么这么来说呢？因为在有一些案例当中啊，这种事情对男性的情绪刺激的强度，所激起的情绪强度是很大的，有时候可能会做出一些比较冲动的行为来，做完之后自己也会感到懊恼跟后悔，比如说草草率率的就做一些决策，甚至是在语言上对对方有一些人格或人身的攻击。我觉得这个呢都不是特别可以理解但不是可取的一个行为哈，所以先从这个心理上自己接受自己的情绪。其实这个说着有点鸡汤，但是还挺管用的。 嗯， 怎么叫接受自己的情绪呢？其实就做一个自我描述，我现在很懊恼，我现在很气愤， 嗯， 或者我现在很仇恨，都可以。当你去这么描述的时候，你的情绪短暂会有一个小高峰，但小高峰慢慢之后情绪就会降下来。在这个时候再去做一些什么样子的思考呢？我们如果想解决问题，或者想从一个问题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当中解脱出来，那么我们还就必须去发现这件事情的意义， 嗯， 而不是着急去找这件事情的原因，因为找原因往往带来自我否定，带来更大的痛苦，我们就受不了。 对， 所以我们先去找意义。那么最起码最起码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它是一个提醒功能。它这个提醒了什么呢？你要去想，它提醒了可能是你们两个夫妻感情之间有问题了。所以出现了一个精神出轨的第三者，这就告诉你和你的太太，你们的婚姻需要调整了。还好太太很坦白，在这个事情上没有遮掩。我觉得这个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每个人不一样，因为有的老师我也交流过，他们其实对这种坦白持有的是持否定态度的哈。 对， 他觉得这样可能对男人的伤害更大一些。 对， 但是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好事情，至少现在这件事情的意义就是一个提醒，清晰的，很清晰的呈现在你的面前了。第二个，那么造成这件事情的原因，我想这个给我们写信的这位先生以及他的太太也是无比的清晰了。 嗯嗯。 那么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当您自己的情绪被关照到，被这个释放了一部分之后，该想办法了。该想策略了。 嗯， 就是该怎么办了。因为你也知道原因，也知道意义了。你该怎么去，比如说如果你想争取，那么你该如何把自己的这个婚姻留住，该如何去争取？因为你们有感情基础十年了。 对。 十年的感情基础。而您太太跟她的上司呢，她只是基于某个背景的这种比较短暂时期的一种好感。 那我们不能说这种好感不真实， 嗯， 但是 对 吧？但是相对于你们这十年的感情基础来讲，其实我觉得，如果从竞争的角度来讲，你还是有很大的优势。 你应该更有信心。 对，而且你要正确看待妻子为什么跟你说的这么清楚，这不是摊牌。 哦，那这是什么呢？ 这更多的是提示。 对，也女人有的时候是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来提示。 对， 就是你有些地方让我不满意了。 对， 嗯，所以我才去偏重于那个人。 对， 我才去开始欣赏那个人。 没错， 其实我是挺希望你也能做的像那个人一样的，有些地方让我来满意。 没错，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提示。或许之前有过很多提示，但你根本就没有， 你忽略了， 忽略了，没有注意。 对， 所以这次这个提示给的还挺重的哈， 嗯，挺狠的， 挺狠的。再反过来讲，我们谈精神出轨和肉体出轨，其实很多男性不太能接受肉体出轨， 嗯， 反而对精神出轨有一定的包容性。那我们再来整体的看这件事情，为什么妻子一直克制着自己的底线，只在精神上出轨？其实也是留有余地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被你发现？如果我们从深层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他是一定要让你发现的。 哦， 他是在告诉你，他是希望你发现的。 嗯， 发现了之后，这个问题才会被如此清晰清楚的给呈现出来， 才会摆在你们面前，才要解决这个问题。 对，嗯，所以我是建议这位先生能像，当然我们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啊，能像我们一样从这个角度去解构这个问题，然后你才能重新去建构这个问题，重新去建设你们的夫妻关系，如果处理好的话，我相信那你们的夫妻关系它是一个飞跃性的发展，这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契机吧，虽然我们内心里边有痛苦。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下一位问我们问题的，这是一位这个女士，她问到的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我和我丈夫在一起，我们也有6年的婚姻了，我们的孩子还挺小的，现在也就3岁多一点儿。但是我丈夫呢，主动的跟他的公司报备，要到一个比较偏远的地区去工作2年。孩子还很小，成长的过程中也是非常需要爸爸的。他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呢？因为他们的总公司要在那里发展他们的项目，他呢也确实是比较对口合适的项目人。可是在这样的时候，他只考虑到了他自己事业的一个发展，因为他们的公司往往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如果到了偏远的地区工作2年再回到总公司就会被升职的。他一心一意想着他的升职，而忽略了孩子的成长。孩子在这样的时候是多么希望爸爸能在身边呢？所以我这几天和他非常非常的生气，我觉得他向来都是很自私的，一直是考虑个人的发展，而不考虑到孩子和我对他的需要。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交流这件事情，我挺希望他能够和公司去说他不愿意出去了，他愿意留在这里，因为孩子还小，这也是一个很天伦的理由，可以告诉公司的。我相信公司也是体谅的。那我怎么样可以说服他呢？ 首先我想在说服之前有两个点要去理解或者是看到。第一个点啊，很多男人他潜意识里是怎么想的呢？他觉得他专注于事业取得成就，就是对家庭、对太太、对孩子的爱了。他有这么一个意识。第二个，从男人自身角度来讲，他往往会有这么一种想法，潜在的哈，就是如果我的事业上不达到一定的，我自己标定的那条线，我不越过去的话，那我好像对别的事儿就不能那么倾心的付出。所以好多男人心里就埋着这两个潜意识的念头，就会导致在太太的眼里感觉来，你好像不顾家哎，你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在考虑你自己事业的发展啊。 对， 其实这样考虑，这样去标定丈夫也没有错，但是再加上刚才我说那2条，三条，就是这个人确实有点不顾家，但是可能对男人来讲确实事业很重要啊，然后事业好了之后也是对家庭的一种 支持、 支持和贡献啊，做好后勤工作是吧？ 对， 所以如果能这样。 加上两个点来想的话，自己的情绪就会落很多下来， 嗯 啊，就会比较平静。那么平静的时候就可以跟先生去谈了，谈无非也就是两种，一个是争取让先生留下， 嗯 啊，再一个呢就是先生去。我觉得我个人的建议哈，这有一点点感情色彩了哈， 嗯， 如果让先生留下来的话，你可能会面临处理更多的问题，先生会有情绪。嗯 哦， 哎，先生会有情绪， 会觉得你阻挡了我事业上的发展，你不够理解我。 没错没错，他又反过来讲你不理解我了。 嗯， 那么如果让先生去呢，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亲子不够的问题。 嗯 啊，比如说这个别的互动方式啊，或者多长时间回来一次啊， 嗯，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问题从这种谴责哈，加引号的谴责， 嗯， 引到现实解决方案上来。 嗯， 你会发现，第一个我们做到的是，我们增加了两个点来看先生的行为。第二个我们做到的是我们把它引到现实的解决方案上来，哎，这个就是两个人在商议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了。 嗯， 至于最后解决的方案和结果是什么，其实那个不是特别关键，关键的是两个人的共识。 嗯 啊，夫妻两个人往往是容易产生那种加减性的对立，就绝对对立的，就是先生说这么一个事儿，那太太非得一个相反的观念。我们有时候跟朋友反倒是更容易有灰色地带， 对， 是吧？反正亲密关系反都是反的，正号减号的问题了。所以按照这几步去聊一聊， 嗯， 不要太着急，也给先生一些时间，提出你的诉求和担心，看看先生有什么办法， 嗯， 有什么解决方案，然后两个人一起商量着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就 OK 了。 嗯嗯，一位女士在问说，我这个结婚啊，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恋爱的时间谈得长，我们恋爱就谈了7年的时间了。谈到后来啊，我已经感觉其实大家结不结婚都一样了。当然，父母双方还是一定鼓励我们去结婚，一定敦促我们去结婚，说拿一个结婚证呢，彼此更放心。为什么到后来我觉得结不结婚问题都不大了呢？是因为啊，我觉得我们俩在一起就像是老夫老妻一样，也没有什么更新鲜的话可说，彼此见不见面好像都那么回事儿。见面是一定的，但是见面呢就好像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没有思念对方，没有想念对方。我们两个人啊，从高中时候我们就认识了，所以呢才会认识那么长时间。过去感情曾经也有过很好，但是相处的时间长了，两个人啊感情好像也就变得很一般了。因为谈恋爱的时间不短了，而且觉得对方就是要相伴一生的人，所以呢后来就好像疏于经营了。但是结婚之后吧，我就会觉得结婚之后的日子比恋爱的日子还没劲。两个人不得已天天在一个屋子里待着，下了班之后回到家，彼此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彼此各干各的事情，有的时候相互之间甚至连想亲近的心思都没有。所以啊，我现在就觉得这个婚好像是结错了。虽然认识了那么多年，谈了那么多恋爱，但这不是我想要的日子。我想要的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现在刚刚开始生活就如此的寂寞，那么以后会怎样呢？所以我特别的想反抗，我想反抗他的父母，我的父母，我也想反抗如此沉闷的生活，我想揭竿而起，我想离婚，行吗？ 自己想好了什么都行。但是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提醒哈。 嗯， 我们往往是对一些人着急做决定呢，我们就让他缓一缓啊，这个或许会有好处。第一个呢，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如果没有经营的话，确实容易就是变得好像挺平淡，挺索然无味的，以至于有些人就开始定义说婚姻本身就是这样的。 嗯， 也只能说大多数人婚姻状态是这样的，但是你说婚姻本身就是这样的吗？不一定。有的人家十年十几年还是这个彼此之间特别的有兴趣，相处的也特别的有意思，那你去访谈访谈问一问，真的有很多经营的技巧在里边，也就是说我们要对他花心思。哎，这是第一个需要考虑的角度。你们是不是也要经营经营试一试呢？啊，学习学习，找一些方法啊，换一些相处打交道的模式。因为这么多年，可能对方一个眼神你都知道怎么回事了。 嗯， 也没有更新啊，也没有成长啊，所以两个人就彼此觉得没有感觉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婚姻 本身它也是我们全部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它不是全部。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把它扩大了的话，它不足以支撑你人生的整个意义，所以你可能就会觉得它带给你的意义和刺激不足。 嗯，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反思，那么你在婚姻之外的其他领域是不是挺嗨的？ 对， 啊，是不是挺带劲儿的？ 嗯， 啊，如果挺嗨、挺带劲儿的，其实它能带动你的婚姻也挺带劲儿。 嗯， 如果我在其他领域也索然无味、不咋地，啊，没什么感受， 嗯， 那我回来想让婚姻给我全满足这些东西， 嗯， 就热恋的时候可以，但是越久越不太可能。 嗯， 啊，所以我们看看自己的那种。价值源啊，这个叫价值的来源， 嗯， 是不是具有多样性，还是我们就把它依托在婚姻上了？ 嗯 啊，这个也需要考虑考虑。 嗯， 这两个都考虑明白之后，再考虑考虑是不是要揭竿而起，要起义这个东西。对 对，嗯，那是这个什么时候你都可以那样做，只要你想好了。 对对对。 但是之前这些，董老师刚才提示的这些，你还是要都去想一想哈。 对， 嗯，有一位。女生问一个问题哈， 嗯， 她说你想问一下，我们是还没有领证但是住在一起的一对儿， 嗯 嗯，就在上周的一个晚上，那我无意间瞥见了他的手机当中有一个女的给他发微信， 嗯， 因为我们两个人啊彼此都能打开彼此的手机，嗯，这也是为了防止出现一些其他的状况哈，那么我还是打开去看了一下，我会发现那个女的跟他说话的那个意思啊就有点暧昧，此刻呢我就假装是他，然后我就发过去微信了，和那个女的就聊起来了，聊着聊着呢我就会发现那个女的对我老公有意，好像主动的在撩拨他，于是呢我就把那个女的臭骂了一顿，此刻我就亮明了身份，我说我是他老婆，大半夜的你干嘛，如何如何，那时候啊我真的是气愤极了，接着他回来了，他看到我拿着他的手机跟人聊天这个事情，他一下子就跟我窜了，急了，这件事情他就跟我吵起来了，明明是他错了，但是此刻他有理了，他说我不尊重他，我拿着他的手机和他的朋友来发脾气，他说他会判断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也会判断是不是和对方继续会聊下去，那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其实我觉得是个女人都会像我这么做啊，您说我做错了吗？现在我们俩在冷战中怎么办啊？ 冷战不知道多久了哈， 一周吧， 一周， 上周的事儿吗？ 啊，上周的事儿，那就冷静冷静再谈呗。这个东西很难说对错，比如说这个女同事去给她发微信，其实你没法判定人家是什么关系，这第一。第二个，就算是这女同事对你呢老公有一些追求的意思， 嗯， 那也不代表你老公会去迎合或者答应这个追求嘛，所以有可能哈，这个事情容易被双方都能抓到理啊，比如说你就觉得这个好像你不能这样哈，跟别的女同事暧昧不清，男朋友老公可能就会觉得你怎么可以越过界限，就拿我的手机看就看了，然后还跟人聊起来还骂了呢，所以各执一词，各自有各自的道理， 嗯， 但是我总隐隐约约感觉他们之间没那么严肃的问题， 嗯， 可能我总感觉就是吵一吵，过些日子就又好了 、 哎，我有这个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哈， 嗯， 然后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好了之后你们俩也应该就此类的事情谈一谈，这是其一。其二呢，当然两个人怎么相处是两个人的事情啊，也没有一个什么标准，但我还是建议界限稍微还要清晰一点， 嗯， 划清一点，其实从长远来看有一定的好处， 嗯， 啊，两个人的界限完全混在一起久了会窒息的， 嗯， 啊，不一定就会有多么多么好的这个感受和感觉，时间长了啊， 嗯， 所以这个倒也是个提醒吧， 嗯嗯嗯，董老师，就是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中啊，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听到我们对方和别的异性打电话，我们怎么觉得诶有没有可能他们有点啥事儿啊， 嗯嗯， 啊，或者我们无意间瞥到了对方的那个来电显示上，诶怎么是一个王玫瑰，刘玫瑰， 嗯， 女孩的名字呀， 嗯， 对吧，再一听哟他还起身打电话还背着我哈， 嗯， 或者是无意中看到这个来一条微信，这个在 不该来的时间，比如说夜里边都十一点半了，对方说你干嘛呢？那我们心里肯定会咯噔一下哈。 对对对， 就是我们要是遇到这种事儿，我们怎么办啊？ 其实最好的是就是视而不见，但是好多人做不到， 做不到 啊。其实我们对对方啊，对这个感情关系啊，其实该有一定的包容度和灰色地带。 嗯， 因为一个人在社会上，他是个关系型的产物。你说不好，他就各种关系当中，可能有的时候界限就跨过一步来，探出半个身子来，所以这时候你说咵揪住就不放，你等于把他拽进来了，所以有时候你可能就装作看不见，他也就出去了，这个也叫延迟满足能力，就是很多人这个延迟满足能力是不好的，就是看见就得揪住，揪住就得扩大，扩大就造成问题，造成问题就占优势。其实在潜在心理里边是要在两性关系里边占据一个优势，或者是站在什么叫道德制高点上，这个其实跟爱就没有关系了。但是你可以谈什么呢？可以谈感受。你比如说你干嘛呢？我读了这个短信之后，我心里有点气愤和担心呢。我觉得这个好像只有我才能可以对你这么说。你可以把这个感受讲出来，别一下子拿这个道德大棒就抡过去了。那谁都不愿意被这个东西打呀。 对。 他肯定会据理力争啊。所以你把感受讲出来，他会给你解释。如果你还担心，你说我可能没有什么安全感，我还在担心。然后他就可能也会给你一个回呢，我以后注意点，这慢慢的两性，这个良性互动就建立起来了。 对， 不要老进到那个恶性互动里边。 对， 指责、挑剔、怀疑，就麻烦了。 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在节目中回答大家的情感问题，这是我们上半时段。那稍后呢，会有几分钟的广告时间，下半时段我们还会继续解答大家的情感问题。 未曾更换的手机，完整保存着过去的点滴，曾经所有爱过的痕迹，留着暧昧的记忆。这里好久没下雨，只剩风干的结局，残留些遗憾再继续。关于过去的话题，分开之后无从再提起，担心你照顾不好自己，怕你为我而哭泣，坚持勇敢走到底，寻找幸福的印记，不管有多远的距离。曾经深爱过你，所以无法忘记，你留下幸福泪滴，慢慢汇聚成缠绵的回忆。因为深爱的幸福曾经来过，没有离去。之后无从再提。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 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10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151，400-015151，订购10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35度。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5月31号到6月2号本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天气晴热，请各位注意防范。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天日时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留给我们的这些情感问题哈。有一位女生说道哈，她说我今年27岁了，男朋友29岁了，前面谈了2年的恋爱，其实结婚的事情呢都已经提了有小半年的时间了，始终没有能够走入婚姻，原因只有一个字，钱。两家人两个人总是为钱各种各样的计较、争执、争吵、不开心。我父母和他父母都属于比较计较的人，我父母和他父母都在算计着谁该出什么，谁不该出什么，谁家该出什么，谁家不该出什么。而我和他呢，好像也变成了这个样子，说几句话，双方就为双方的父母说话，而且就会觉得对方的父母和对方的家庭做得不妥，甚至我们还有了很多对彼此的指责。此刻我才会发现，钱在两个人当中变成了一个好大的问题。过去觉得有了感情，什么都不是问题，钱更不是问题了，但是现在才觉得怎么钱变成了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呢？两家人都不是富裕的家庭，也都不是那么穷困的家庭。其实如果好好商量，彼此都能够包容一点，是没有更大问题的。但好像生怕是让对方占了便宜似的，都要成一家人了，还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有的时候也会笑我自己。可是一旦和他说起这些事儿来，看到他站在他父母那一边算计我的父母，算计我心里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就好像是一定要和他争一个高低一样。我自己都觉得我要疯了，我已经不正常了，想问问我该怎么办。 嗯，我明白，就是争来争去啊，就容易争出对立来。就是它是分阶段的，就是刚开始吵的时候，为这个事儿吵的时候，其实一般情况下没那么严肃，因为一开始他会有不同的意见嘛，而且有些地方还有不同的风俗啊，也会因为这个去碰撞。如果那个时候就好好的去商议的话呢，事情就不会再往下走。如果两个人的吵架再往下走，就会有立场，有了立场之后呢，就会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场。其实这个时候真的是没法达成一致的。有两个方法可以去试一试。第一个，能不能就是先要确定啊，核心是你和你的未婚夫，这是处理问题的核心，先不要扯两个家庭。所以第一步就是能不能你们两个建立一个联盟，把你们两个跟家庭的这些千丝万缕先扯断。 啊，就你们两个来谈这个事情，就你们两个来交换意见，就交换你们两个的意见，就到此，这是一种约定。因为在如果吵出立场来的时候，双方需要这种约定，就是谈之前我们好好谈谈，这个比较郑重哈，找个地方，哎，比较正式哈。然后谈的时候我们约定好了哈，我们都不许谈那个代表家庭立场的东西， 嗯， 我们就谈咱俩对这个事儿最真实的看法，哎，然后一人5分钟，不许反驳，只能听，哎，去全给他框定好，要不然他俩没法谈，一谈还是吵。 对， 嗯，这样的话呢，其实我相信他俩内在是有共识的， 嗯， 哎，这样就会谈出共识来，谈出共识来之后，两个人在一起制定一个解决策略，这样就会形成什么呢？两个人的联盟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一出现对立激起情绪，就我占我父母，你占你父母，就没法谈下去了。 嗯， 这样这个问题慢慢的才可以得到妥善的解决。那么进入到解决问题的方面，其实就有很多策略可以用了。原来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他们最后是像基金一样， 嗯， 两家一家各掏多少钱放到一个什么地方， 嗯， 啊，看是什么用途我们不管了， 嗯， 你俩爱怎么用怎么用， 对， 啊，对吧？就是 其实真是有办法呀， 有办法，但是得先解决这个， 嗯， 这个双方立场，现在他不是站立场了吗？ 对， 哎，先把这个解决了才可以， 嗯， 啊， 所以。没那么可怕，没想象 那么 可 怕， 但人有的时候就是很奇怪啊，就是可能突然钻到了一种情绪当中了。这也是在这个结婚之前，女生可能会想很多很多。比如说女生可能会因为这样一件事情就想到了，我以后结婚了会不会都要听你们家的呀？ 对对对， 会不会被你们家欺负啊？你看你什么事情你都站在你爸你妈那一边，那将来啊，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自己家庭里遇到的任何事情，你爸你妈一出言，你就要去和他在一起了。 对， 那是不是就这样？所以此刻这个女生说我都要疯了，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不是我自己了，可能这是各种各样的情绪交织在一起，是吧？ 对，有情绪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当我们吵到两个人的感情互动被，不是没感情啊，就是感情互动被隔离的时候，我们就试图用类似于法律条文来保证自己的价值跟安全。 嗯， 啊，他这不就出现刚才您说那个，那以后怎么回事啊？我在你们家我会不会受气啊？父母更担心，说现在我不把这个权益争回来，那将来我还不得一直受气啊？这一步就不能让，他就成对立的了。你一对立，这个问题就没法解决了。所以两个人得先恢复回来，把这些先撇掉，恢复回来，再重新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另外一位女生她说哈，嗯。我和我的男朋友我们恋爱有4年的时间了，我非常非常的爱他，当时也是因为他对我的追求让我感动，那么他呢是很多追求我的人当中一无所有的那个，但是他太会追女生了，我真的是被他感动了。我们的恋爱一直被我父母反对，主要是我父母觉得一无所有的他。那么我们谈恋爱1年的时候呢，我当时就想结婚了，他就到我家里边去提亲了，我的妈妈在那一刻让他为难了。我妈妈说，你们家拿出15万的彩礼，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要结婚。他当时从我们家走的时候非常的难堪和委屈，走了之后他扭身就和别人去相亲了，我知道是我们家伤害了他，生气了，委屈了。后来我苦苦的去求他，我也知道他相亲是在争一口气，所以呢他后来又回来了，我就背着我父母和他住到了一起。再后来我就从我父母那儿偷偷的拿了户口想和他去结婚。在这样的时候他也是努力的，这件事情离我父母为难他也过去了2年的时间了。那么他自己呢积攒了大概10万块钱，又从他亲戚那里借了一些钱，在我们这个地方他也买了一个二手小小的房子，付了首付。但是在我几乎要和家长决裂的情况下，他这套房子却不写我的名字。我觉得他还是很多都在为他自己考虑，他却不考虑一下我的安全感。我当时呢也生气了，我说鉴于我都要和我父母断绝关系了，你再怎么样也应该把我的名字也加上再结婚，因为我们还没有领结婚证，而这个房子如果他不写我的名字的话，我觉得我还是很吃亏的， 内心也没有什么安全感。可是为这件事情，他又提起来了我妈妈给他的难堪。他说，我妈妈给他的难堪，他一辈子都会记得，而且他会把这种屈辱转嫁到我身上。我都懵了，事情已经过去两年了，这两年我们一直住在一起，他也看到了我是如何爱他，我是怎样想从我父母那里拿出了户口本想和他在一起。为什么他还会这样对我呢？他真的是小心眼儿吗？ 嗯，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现在让他来回忆的话啊，这个女生或那个男生来回忆的话，那么这两年当中除了在计较这个事儿，他们之间其他的感受和互动是什么？ 嗯， 这个挺关键的，因为我不太想让他们把这个事儿摆在他们两个关系的第一位上。如果你摆在第一位上，这里边有好多困境你是解决不了的。比如说对于一个男生来讲，他有可能因为那次形成的是一个创伤， 嗯， 他如果形成的是一个创伤的话，你还就真不能拿一般的道理来去要求他，因为创伤为大，他所有的东西可能都在为找回那个自尊和弥补那个痛苦来做计划或者是做准备。这个时候人会表现出特别强的自私性，他没有办法，他没法想到别人。但反过来讲，你从这个女孩角度来讲呢，我为了跟你在一起，我都做出那么大的牺牲， 嗯， 付出啊，然后你都看得到的，感受得到的，那么你怎么就不能把那个名字写在我，就是结婚之前写上我的名字呢？这是共有财产嘛，说白了就是这个，也算是男生做出了一个算是一个交代， 对， 或者是一个平衡性的一个付出呗。 嗯， 所以你看，如果站在这两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们之间似乎不太好调和这个东西。 嗯 嗯，所以我是建议他们两个想一想，想一想他们两个这两年除了这个事之外，其他的是什么？为什么让他们这么来想呢？而不单单是这个女孩自己来想呢？就是如果你能更多的去关注到那些好的互动、好的时刻， 嗯， 安全感会增加。 嗯， 安全感增加的时候，你再谈这个问题就不至于没得谈。你如果不是那样的话，这个问题没得谈，而且那个男生说出来那个话，我相信他是一种气话。 嗯， 比如说我就是要把这个什么转嫁在你的身上， 嗯，对 啊，通过折磨你，我让我自己 舒服一点， 舒服一些。我相信他是一个情绪性的表达， 对， 嗯，是一个气话，他只是在表达我那个时候，你看我多难受，我多痛苦。 嗯， 你看我这两年我是。 多努力， 多努力！我怎么过来的？我要证明给这个我的岳母看， 嗯， 我要攻击回来， 嗯， 对吧？我要用我自己的成功来攻击回来。这个时候，人就会变得不那么有爱， 哎，会变得就这就是所谓的偏执了， 偏执了， 嗯， 会有一些自私。但是作为给我们来信的这个女孩来讲呢，我觉得她内心的力量是强大的， 嗯， 啊，她对爱情的付出真的是一个是付出的多，但是更多的还是源自于她内心的那种力量。 嗯， 自我的信任和勇气。所以与其这样纠结在这个问题上，不如带着你的男朋友一起回忆回忆你们好的时候。 嗯， 然后当你男朋友这样做的时候，比如说那个话的时候，你能不能，当然这有点委屈他了哈，能不能想到，哦，他只是一种情绪激动性的表达，比如说就好比说爱你一万年， 嗯， 他只是表达我很爱你， 对， 那怎么会爱一万年呢？ 对， 对吧？那么长的时间，哎，把它理解成一种情绪的抒发， 嗯， 而别把它当现实。 嗯， 如果你真把它当现实，你可能会觉得，哇，这个人好可怕呀！ 对，要崩溃了， 要崩溃了，我跟他在一起干什么呢？ 嗯， 你就会觉得自己两年前的那种付出、那种勇气，一下子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对的， 这个对你自己的那种伤害或者对关系的伤害是很不好的。 嗯， 这是个很关键的点。其实很多时候真的不是说，比如说再往前走几步哈，假如说很糟糕了哈，真的不是说男的就这么恶毒， 嗯， 女的就这么傻， 是的， 真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真的就是那一刻大家那个情绪没得到关照，比如说那个男生受伤的那颗心啊， 嗯， 他一直没得到抚慰， 嗯， 虽然女孩说我这两年对你这么好， 嗯， 但是那颗心那男孩自己封起来了， 嗯， 你再好他没碰到那个地方，没有得到抚慰，所以他才说出这么狠毒的话来。如果从这一刻开始我们把这个话当真了，那这个你俩的故事可就按这个演绎下去了，那可就真的是有问题了。 嗯 啊，所以看到这个语言背后要表达的那个情绪，好多事情慢慢的就迎刃而解。 对， 嗯 嗯。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世私语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下一位，这是一位女士哈，她说我和我先生，我们俩结婚十多年的时间了。我先生呢是一位高校教师，在学校当中呢，他就是那种特别受同学欢迎的老师，特别是受女同学的欢迎。我们家里呢就住在学校的校区里，经常家里边会有女生来，而且现在的女孩子到家里边来啊，都不是特别有礼貌。至少不是对我特别有礼貌，都是找他们老师来的，在我面前还有意识的好像显示出他们的那种青春和靓丽，有的时候甚至很忽略我，有一些女生甚至跟我也就是点一个头，连一声师母都不叫。我慢慢的心里就变得有点不舒服，因为我发现来找我老公的那些女生们，一个一个的都打扮得特别的俏丽，长得也都挺好看的，都是那种胆子大会说笑的女孩，到家里来也不是来请教功课的，也不知道都是来做什么的。我自己就会发现每次来女同学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做任何别的事情了，我没法做家务，没有办法去做饭。比如说我本来在厨房吧，如果他们在客厅，我就一定会站在厨房的门口，离客厅最近的地方，这是控制不住我自己，我好像视线和耳朵都不能离开那个现场，我就是觉得不放心，因为太多这些漂亮年轻的小女孩了。我老公这个人呢，其实是一个把持不住的人，在我们刚刚结婚没有多久的时候，他就有过那么一次出轨，虽然那次被我知道了，他也向我和我父母都保证过了，但是这之后虽然我没有再发现他有再犯，可是这些女生们就让我招架不住。我也曾经跟他定了一个规则，我说不要让女生们上门来找他，可是他说现在的学生你哪拦得住啊，一个学生从另外一个学生嘴里知道了门牌号，敲门就上来了，能让人不进门吗？他这个理由就是这样说的。我就是想说我已经快被这些女生们逼得神经病了。 嗯，受到了青春和活力的攻击，特别是还有过原来的创伤。 对，可能那一次出轨是吧？ 对对对， 嗯， 我其实个人更认为，那原来那个创伤可能是挺关键的一个问题。 嗯， 啊，那次创伤之后的信任感可能没有恢复，这是其一。 嗯、 其二呢，被出轨的那一方就是这个给我们来微信的这个女生哈， 嗯嗯， 啊，因为她的那个价值有没有恢复起来也不清楚。 嗯， 比如说她是。靠的那个先生的那个承诺， 嗯 啊，来原谅他的。其实这个我们在处理这个创伤的时候，这不是一个很彻底的事情哈。就是靠承诺只是一部分，最好的是靠什么呢？是靠这个创伤之后对这个创伤的认识，以及两个人又开始有良好的情感互动， 嗯， 来把这个感情建立起来的。所以这块还是需要关注一下的。第二个来讲呢，就是这个经常让女生来家里，我倒是觉得来家里总比他们去外头可能要好一点吧。 嗯， 啊，从这个长远整体上来看哈，也证明其实先生在这方面其实他心里是没有什么这个其他想法或者事情的。 嗯， 所以可能很多女生她才允许来家里，你立规矩也是对的，可以立，夫妻之间是有规矩可以立的。 嗯， 啊，你比如说可以来家里，但是几点几点之后就不行。 嗯 啊，或者怎么就不行，要让你的先生去慢慢的跟他的学生去设立一个界限。 嗯， 这个有好处。如果说怎么都行，没有界限，其实这个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状态跟现象。那么回到所有核心的问题，还是你俩的感情。我相信一点，就是当你们两个的感情特别好的时候， 嗯， 其实这种担心会减少。当你们的感情特别好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插得进来。 对 啊，你比如说当女学生来的时候，如果你们两个感情互动的特别好，那女生学生只有羡慕的份儿。 对，就一看啊，老师的师母、啊、简直是太让人羡慕了。 对对对，他就是有非分之想，他也会放弃。 对 对, 对 吧？啊，他觉得没有机会嘛，所以你与其还不如从这个方面核心点下功夫。 嗯， 也不用老站在厨房那儿去听他们在讲什么，反倒显得自己。这个不够自信， 对对， 又、嗯、把自己搞得很焦虑、很不安， 对， 嗯， 而且那个感觉，你自己的感受不好，你先生的感受也不会太好， 而且学生也能感觉到，人跟人之间是有感受的， 对对 对, 对， 嗯，所以这个 下对在对的地方下对功夫， 对， 是吧？ 对， 好，这还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啊。她说：“我和我先生呢，我们俩都是独生子女，那我家的条件很好，因为我家有房拆迁了，父母很节约，其实每个月都花不了多少钱，那么。”我们家靠存款利息就能过日子。我先生呢，和他这个，我们俩是上学的时候就认识了，然后我们就结婚了。结婚前啊，他就向我隐瞒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有一种疾病，这个疾病啊，是眼病，如果以后可能视力会慢慢的丧失，而且慢慢的呢，可能工作能力也会被丢掉。哎呀，我知道了之后啊，心里边真是各种各样的滋味都有。结婚前为什么要向我隐瞒这么重要的事情呢？已经结婚了，我们家对他们家很好，因为我父母生活的都比较富裕，而且我就是一个独生子女，家里的钱基本上都是给我的。他的父母没有什么钱，他父母每年到北京来旅游啊，他父母在老家需要一些什么开支啊、开销啊，都是我来为他父母付这个费用的。可是每次想到他隐瞒了我这么重要的事情，将来可能连工作能力都没有了，并不是我不能够养他，而是我觉得我为什么要背负这些呢？我找到一个先生和他成家，嫁给他，我不是想背负生活的负担的。我现在觉得他和他们一家人都成了我的负担，成了我和我父母的负担。虽然我父母有这么一些钱，但是我父母其实自己也是很俭省的，只是把钱都留给了我。我并不希望我父母省下来的钱我要去背我婆家的这些负担，包括我丈夫的这些负担，所以我现在常常是在一种心理不平衡中，该怎么办呢？ 嗯，这种被骗的经历其实会加重人的不平衡感，这个是很明显的。其实如果没有这个被骗的经历呢，我相信他可能会转到想解决策略上来。 哎，也就是说，如果他先生这个他一直都知道他先生有眼病，将来可能会丧失工作能力，他可能反而会更体贴心疼， 对， 是吧？ 没错，他可能还会想，哎，那我们怎么去看一看？ 对， 怎么要注意什么？ 对， 或者将来我们要怎么？ 我们生活中怎么安排？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被骗的这个经历，其实是一个他需要处理的一个事情。那么，如果我们再切换到先生那个角度去讲，他当时有可能也不一定是叫故意隐瞒和欺骗，因为人在自己内心里边有一个特弱的地方的时候，他无意识的就要遮拦。虽然他给自己无数次的勇气，但是临到当时，他可能还是不行， 对， 这是本能的东西， 本 能的防御。所以我觉得他也我建议他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然后如果他能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那么他对先生的这种加引号的欺骗行为可能会好一点，这是一个。再一个，先生有没有，就是他跟先生有没有对这个他们之间发生的这个加引号的欺骗行为进行过一些讨论，进行过一些感受的交流？如果有的话，我相信对他们是有帮助的。那如果没有，只是在自己内心里想，反倒会引导这个关系走向一种不好的一个方向和状态。 对， 所以真的是好多问题还是要交流的。 对， 还是要交流的。 可以说， 可以说。 那这样的话说出来，那对方会不会觉得伤心啊？因为我说的话，我是觉得你们家人和你将来都是我的负担啊。虽然我这个手边有那么一点点钱，但是你假如将来你真面临着失明，丧失了工作能力，那对于我来说，就是我都要去承担的啦。那我这样说出来的话，那我会不会伤害了你呢？ 很多人会有这个担心，其实这也就是在亲密关系当中怎么表达的问题。我们节目当中说过 N 多回，就是表达感受。其实表达感受的时候就不那么伤人了。它有一个逻辑，就是第一个叫说现象，哎，发生了什么事儿；第二个讲感受，这件事我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第三个才说想法，哎，我是这么想的；第四个讲建议，哎，就是按这个过程来走，对方肯定也不会说特舒服。 对， 但是至少没有说 感觉到哟，你这是嫌弃我是吧？ 嗯， 我骗你，给了你一个负担是吧？就是我们别把问题往那儿引。 嗯， 那也不是我们真正担心的问题。 嗯， 其实我从他的这种来信里，他是在抱怨。 嗯， 对吧？为什么人要抱怨？就是对抱怨的那个主体啊，还有很深的感情嘛？ 对， 才抱怨嘛？ 对。 然后这种抱怨也是为了解开，他来找我们也是为了解开这个被骗的这个心结。 嗯 啊，因为他的感受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好好的生活挺好的，突然被告知或者知晓了自己的先生有可能会失明， 嗯， 丧失工作能力，那意味着自己会增加很重的负担，要去照顾先生，还要养活一个家庭，他会给生活带来重大变故。他是俩创伤，一个是被骗的这个被欺骗的这个感情上的，还有一个是对未来的担忧。 对， 但是他会全部加到这个。被骗的这个事情上， 对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处理的。 嗯 嗯，不管结局如何， 嗯，谢谢董老师。今夜私语是各位听到的今天我们回答大家情感问题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如果您给我们发了微信，或者在我的微博中留言，或者您加入了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在我的工作号当中给我留言了，那么您可以近期收听我们今夜私语是节目。今晚节目就这样，明天我们再见。 不想看电影，不去逛书局，不敢再走进巷口的咖啡厅，不想写日记，不想躲家里，不愿明天还是空白的记忆。是剧情不停，是因为爱情都关于你。 俱乐部与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